也就在咱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有这样的机会， 嗯， 能够喝着。您喝多少？您399，您拿走了2斤，您拿走了200多泡， 嗯， 您平均一泡金骏眉特级的还是桐木关真正原产的， 嗯， 不到2块钱，就是广告费的折抵才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反正我要是您的话，我得专门打电话说 句。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的吃一顿饭，仔细的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是关注健康的，如果您是关爱家人的朋友，本档活动您一定要关注了。 是的，瑞麟震撼来袭，首次降低门槛，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活动当中享受到3.8折直供，只要99块钱一盒，而且呢，订购2盒就送同等价值的紫砂养生杯一支。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人就说了啊，我没听错吧？之前不是订6盒羊奶粉才免费送的吗？ 嗯， 怎么今天订购2盒羊奶粉就送紫砂杯了？ 是， 哎，您没听错，这次优惠力度啊，是瑞麟乳业和享购时间协商了许久才推出的。 嗯， 从优惠政策上来看，确实没有利润空间。 嗯， 算一下，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活动当中立减了159元，只要99块钱一盒，而且花198元订购2盒一个月的羊奶量，就送同等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支。 是， 等于说不是请大家喝了一个月的羊奶粉，就是白得了一只紫砂杯。 嗯， 所以每档活动只有5分钟，一旦结束，优惠将全面停止。 对， 记好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呢，说到瑞麟羊奶粉啊，现在很多北京的家庭啊都不陌生了，因为呢，瑞麟在北京推荐了4年时间啊，实体门店也已经开了2家。它是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知名乳企，是通过了国家的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制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优秀液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的，而且呢，它也是中国人保特约承保质量的乳品企业。 嗯， 所以呢，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 对呀，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给您送奶到家，到时候您就可以看到外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清楚的写着每百克的瑞麟羊奶粉当中啊，富含了640毫克的钙质、6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以及17.5微克的硒，还有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多种啊，而且不分人群、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全家都能喝。关键是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元，也不需要订购一年装两年装，只要订购2盒198块钱就能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粉， 是， 还要再送同等价值的紫砂养生杯一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0722的朋友呢，订购了3套，说上次你们瑞麟专卖店开业的时候，我免费领了一盒羊奶粉，口感不错，不甜不膻，还有一层奶皮呢。 嗯， 价格也不贵，又有赠品送，还能直接送奶到家。老伴说呢，以后就喝瑞麟羊奶了。 嗯， 还有3451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家里好多东西啊都是买羊奶粉送的，什么青花瓷啊、

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老年人为什么容易产生甲状腺功能减退。往往呢，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可能在老年人中间呢，都不是很重视这个病。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有的人会出现便秘啊，感觉胃寒呐、都是从消化系统方面呢考虑的。往往出现这种症状呢，就是查不出具体的原因。好多检查呢，这到最后啊，才了解自己是得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咱们国家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这个是调查我们十个城市的居民中间，现在呢每15个人中间差不多就有一个老年人容易出现了甲减。这最近20年来说呀，这个数目是在增加。甲状腺结节患病率呢也是在增加。那这也有原因啊，为什么这个近10年20年来啊，这个患病的人数增加呢？当然这主要是跟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有关系。另外呢，有一些放射性的辐射啊，颈部的 X 线的照射啊，你不检查吗？还有呢，当然是一个缺点引起，还有一个污染。所以原因呢，就是外环境的原因呢，就有一些。另外呢，自己本身呢，这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功能可以失调，自身免疫细胞啊，这个敌我不分，他自己体内的免疫细胞就攻击了，破坏了甲状腺的组织。由于甲状腺的功能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呢退化的，中老年人呢很容易啊就发生甲减。可是发生了这个甲减以后呢，往往自己不了解，往往不往那儿想。所以呢，大家呢就要提高警惕。这个甲减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危害呀，实际上它不光是一个甲状腺分泌的这个减少，它危害是全身性的，可以造成啊多系统多器官的损害。也就是说，这个造成的机体里头会出现多器官呢这个受到伤害。首先甲状腺功能啊状态跟这个脂肪代谢啊，就是跟这个关系是密切的。大部分甲减的患者啊，他是有啊高脂血症的，有的伴有呢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它又有高脂血症，又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那这必然的是低密度脂蛋白就会升高，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患冠心病的危险性。所以绝对不要看呢这个甲减呢就是光是甲状腺功能减退，而是会影响到出现冠心病。另外呢，第二方面呢，甲减呢可以导致关节肌肉的疾病，患者肌肉收缩跟松弛啊都是均缓慢的延迟，就说你反应慢了，一个关节的肌肉就是收缩跟松弛啊都反应慢，常常会感觉到肌肉啊疼痛僵硬。另外呢，第三方面还有骨质代谢缓慢，就是骨细胞的形成跟吸收啊都减少，关节不灵活，而且呢关节有啊整个就有一个僵直感，发生呢慢性的关节炎，关节腔里头还可以积液。第四方面呢，还影响到消化系统方面，可以导致食欲减退、便秘、腹胀，甚至出现了麻痹性的肠梗阻，就是说整个就影响到这个消化系统了。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它可以影响到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嗜睡、精神抑郁，甚至到最后还可以促使你的老年痴呆呢早发生。所以呢，这个绝对不要把甲状腺功能减退就是认为啊，哎，这好像不疼不痒的无所谓，它可是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多系统多器官的受到损害，会出现呢冠心病，会出现呢高脂血症，还可以呢出现呢关节肌肉方面的疾病，还可以造成我们骨质代谢的缓慢，出现呢慢性关节炎，另外呢消化系统食欲减退、便秘、腹胀、麻痹性的肠梗阻，还可以影响到记忆力减退、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嗜睡、精神抑郁，甚至老年痴呆。所以说啊，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很重视。中老年人的甲减的初期症状不明显，很容易就误诊跟漏诊，医生啊往往啊也没有往那儿想。它出现呢是一种全身无力，容易疲劳，爱睡觉，另外呢对很多的事情提不起精神来，不感兴趣，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皮肤粗糙发干，头发干燥稀少，另外呢经常感到呢肚子发胀便秘，体重会增加，而且感到自己呀脸胀啊、手胀啊、腿胀啊，用手摁一下，可是并不是浮肿，你摁下去没有这个凹陷的反应。那怎么知道自己，尤其是老年人嘛，七老八十了，年龄也摆在那儿了，那怎么就可以自己了解这个甲状腺功能啊这个减退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每个人都会做，您早上起床以后啊，将体温计啊就在腋下放15分钟，这个时候早上醒过来，你不要动换，就是不要起床，也不要说话，你就躺在床上，醒过来你马上用体温计放到腋下15分钟，观察你这个体温呢是多少。如果这个体温呢量出来是36.4或者是36.5的时候，或者呢甚至可以温度还低，哎，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表示了一个甲状腺机能呢不足。你这样的测体温的话呀，持续一段时间，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如果天天是体温都低的，那就说明是什么？您整个的这个由于甲状腺功能是控制我们体内的基础代谢的，你这个基础代谢就比较低，也就说明你的甲状腺呢出现了功能的减退、甲减的倾向。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找内分泌系统的大夫去了。为什么甲减？ 你甲减如果长时间的你不注意的话，就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多系统多器官呢受到损害了。那么甲减呢，从发病到出现明显的症状实际上要很多年，起码要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时间中间你不重视的话，实际上它就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危害呢很大。也有呢，往往在这个过程中间，一般你本人跟医生也就不怎么往那个甲减方面呢这个考虑的。那么往往认为啊，就是心血管啊、神经啊、造血啊或者泌尿系统疾病啊，往往就是转移到别的疾病方面。可能你别的疾病方面也有这个病，所以往往呢就掩盖了这个甲减了。这个甲减的话呀，咱们呢还是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还是要啊，就是比较重视这个现象的。咱们这个内分泌系统啊，是由人体的神经、内分泌组织、内分泌腺以及呢一些脏器中间具有内分泌功能的组织细胞啊，是组成咱们一个内分泌这个系统的。主要的功能是合成跟分泌各种激素。那这个激素的作用是干嘛？是调节我们人体的代谢过程、脏器功能，调节我们的生长发育、生殖衰老，整个的调节我们的生命现象的。那么从呢维持我们机体内环境的相对稳定，以适应体内外的环境的变化。所以人体许多的疾病呢，都可以通过神经体液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功能跟它的结构的变化，最终呢导致内分泌功能的混乱。老年人内分泌代谢系统发生了生理的变化，那主要是内分泌腺的变化。所以今天谈到这个老年人出现这个甲减的问题的话呀，这个甲减呢咱们也是要注意啊，就是防止这个发生。因为甲状腺功能呢下降以后，一般是从50岁以后，甲状腺的重量减轻，滤泡变小，血管系统啊变窄。那么另外呢还可以呢机体组织增多而发生了萎缩和显微化。加之呢咱们那个大脑的髓体的前叶分泌的促甲状腺素的数量减少，那么造成是老年人的甲状腺呢利用碘的能力减弱。因为老年人的血清中间呢甲状腺自身的抗体也会增多，所以在某一个程度一定的程度上头就影响着甲状腺的正常的功能的发挥。所以这些因素共同就决定了老年人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基础代谢率呢会降低。我给您介绍的那个方法，您天天早上起来不要起床，不要说话，躺在床上用体温计来测量你腋下15分钟，测量你的体温，如果是在36度 4、36度5以下的，那就是表示出来一段时间啊，半个月一个月以后，那就表示你啊这基础代谢率下降了，就是出现了甲减了。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那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呀，咱们主要是自己的内分泌系统功能减退。那么在我们体内呀，人体是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统一的，因为咱们组织跟组织、器官跟器官之间互相受影响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啊，它是受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的影响，受我们神经系统功能的影响。它们在体内，那个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是形成一个网络，在这个基础上，同时又影响到我们自己体内的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循环系统啊、泌尿系统啊、骨骼系统啊，所以人体这才 互相影响了以后组成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统一的有机体。所以某一个器官某一个这个组织发生了这个变化以后会影响到整体的。那么我们要使老年朋友减少这个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那你就要维持我们体内的各个组器官的功能维持在正常状态，也就是说要使得我们体内是出现一个内平衡。这样的话呢，互相之间器官的造成的危害的影响啊就减少了。因为你看着表面是个甲减，这个甲减的话就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话，可是实际上最后影响到我们全身的话，还是我们整个人体的各个组器官功能呢发生了危害了，受影响了，可以出现各种的老年性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所以说甲减的这个问题，咱们中老年朋友您还是应该呀重视的，应该注意的。很简单的方法您就介绍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方法呀，您就照着试试，测一下自己的甲状腺功能是不是减退。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你和我做的都一样，全都是为了一个完美的梦想，虽然它在那遥远的地方，可是我确定方向，有时我也会一直想，预测的未来难免有一些彷徨，可是我知道在我的身旁会有人陪我成长，喜欢吃个早，要跟自己的昨天赛跑，我带着小小的愿望，期待大大的好，听到我像大鼓敲呀敲，始终渴望太阳都听得到，我的未来只有我知道，坚持最后一秒，我的梦在天空飘呀飘，想要得到就得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和我做的都一样，全都是为了一个完美的梦想，虽然它在那遥远的地方，可是我确定方向，喜欢起个早，要跟自己的昨天赛跑，我带着小小的愿望，期待大大的好，像大鼓敲呀敲，始终渴望太阳都听得到，我的未来只有我知道，坚持最后一秒，我的梦在天空飘呀飘，想要得到就得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